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是周二，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年轻的茶文化专家，年轻的北京史地文化学者，畅销书《一茶经》新解的作者杨多杰老师，欢迎杨多杰。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我得批评你一下啊，你怎么着也得说咦茶新解的， 咦茶经新解的作者， 你家乡话还出来， 看了，希望你能卖过一本。 哦， 哎呦我的天， 怎么样？ 哎呦，哎，这吉祥话是你会说， 那 是，但是我提个意见啊， 套路， 咱们别拘着数，是不是？ 他的野心更大 啊， 意还不行，真的是啊。 哎，你最近有什么新的动笔的构思没有？ 啊，一直动着笔呢。 啊，一直都没吧，那你这判卷子什么那个单说 啊，还也签快递单子啊，不是， 倒没闲着啊， 不闲着不闲着，还是笔耕不辍，笔耕 是吧？ 啊，水平有限，但是这不是有膀子力气。 好好好， 希望早日看到你的新书《一茶一世界》 啊！你这个像个长辈说的话。 哎，确实是我们过来人嘛。 啊，是是， 对吧？也最近也没什么可读的。 嗯 啊。你那书出来之后呢，正好电影不是这个能再学习一些茶文化的知识， 那是那是 啊，特别 好，谢谢你啊， 哎，您客气，这个 多礼貌啊，这俩 啊，行，来吧来吧啊，咱们来聊聊黑茶吧。 好， 就今儿是直奔主题啊， 是因为你看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刚开始之前人就发了关键词，黑茶黑茶黑茶，全是这个， 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们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这个公号前头会有一些推送，如果要是熟悉的朋友或者说了解茶的朋友，一看这推送就当时脱口而出，哦，肯定这个关键词是黑茶，而且咱们今天分享的这款茶以前也分享过，包括咱们在上节目每周二上节目的时候也有听众朋友问什么时候再分享这款六宝啊，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再来一次。哎，不过今天上节目之前啊，我自己还琢磨呢，你比如说像我跟夏明都一再推崇的，你比如说像东方美人，鸭屎香，还是不错的。哎，比如说下次咱们再推荐一下狗骨脑，哎，真的， 你怎么那么喜欢狗骨脑呢？ 哎，小众啊， 就是听名字就不知道它什么味儿。 哎，但是真的好喝呀。 这有谁送给你了？ 还真没有 啊。 就那天，就哈 啊。 某茶楼 哦， 听隔壁人家在这么聊，当时我就哎呦，应该尝尝，应该尝尝。 这个人在公共空间就是爱听贼话， 挨得太近 了啊！是是是，不怪你啊。对，这个茶呢得有意思，而且很多人呢都会被那个名字所第一吸引啊。而且以我的经验，确实如果叫个比较奇怪的名字，符合今天咱们所讲的叫传播学的原理哈。你看叫龙井啊，这名字多大方啊，但是这是一种历史性名称。您比如说叫鸭屎香，叫狗骨脑，还能不能想到更奇怪的啊，可能也有白鸡冠啊，这都带动物吧。大伙儿就觉得哎，这仨字好像听着都跟这茶没什么太大关系，反而引起了一种兴趣，也给咱们喝茶呢增添了一些乐趣和谈资。这么说比较好哈，大伙儿就讨论讨论，一边喝着说，哎，你尝出这鸭屎味儿没有？你说没尝出来啊，我们家那鸭屎不是这味儿的，它也是一种乐趣哈。有机会咱们陆陆续续的带给大家多介绍，或者说是多分享，因为这个中国的茶呢，我认为是个宝库， 咱们这么好几年了一直在发掘，但是也真就冰山一角。 嗯， 其实能跟大伙儿介绍的不管是茶区还是名茶都还有很多。刚才我们王老师讲狗姑脑，那是江西产的绿茶，这些年呢甚至有超过这个庐山云雾的态势。以前庐山云雾是江西第一的绿茶嘛，名优绿茶，还这二年的这狗姑脑的名声也起来了，跟这也有关系。 嗯，比如我们节目特别费心思，就是每周二的节目， 嗯， 就想给大家推荐一些您平时在市面上很少见的，比如说咱就拿鸭屎江来说啊，你市面上一般去买你还真不一定好买，而且很多的茶其实都是多宝宝的一些私藏。 嗯， 您可能就在市面上您找，别市面上了，就是广撒网全国来讲都不好找，是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口碑比较好的，对吧，比如说像东方美人， 对， 对吧，这个一推出大家都说哎呦太好了，还有一售就没的寿眉， 嗯， 是吧，这个可能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我们在选茶这一块特别费心思， 是， 但是从反响来说大家应该是认可的， 是 啊，一推就没一推就没，嗯，啊，每次都是寿眉特别好， 嗯， 啊，今天呢这个也是 因为你想就像比如说小胖家乡的名茶， 嗯 啊，比如说像 毛尖 啊，对啊， 嗯， 包括小熊家乡的名茶， 嗯， 就这些我觉得咱们在节目当中就不用再分享， 嗯 啊，因为太有名气了，太有名气， 哦哦，啊，他紧跟后边点头 啊，不，那真心话嘛， 嗯， 就包括你比如说啊，那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那个茉莉花，不用了不用了， 嗯， 因为名气已经在了， 是， 但是还有很多真正大家可能还不太熟悉的， 哦， 但是呢它的品样还都是不错的， 哦， 就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而且我们也说说就是有争议的关于茶的有争议的事儿，比如说今天这个黑茶，其实关于黑茶好多人都有误解， 是， 而且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一位喝点这个黑茶， 嗯 啊，就唰唰唰唰唰， 真的立 茶 立大小水， 对对对， 哗啦啦，多难说呀，啊，你这句话，啊， 哎，就这哗，哎，好多人都说哟这黑茶劲儿太大， 嗯 啊，你就算期待了也没用，哎呦，弄得我肠胃我哇呼呼哈哈哈哈，这个不行，天天都没劲儿。还有人说什么黑茶喝完了之后睡不着，啊，就是说反正就觉得看着那汤嘛，就觉得像中药汤的，啊，这不行，药劲儿太大，等等等等。还有说什么黑茶不能冷着喝的， 嗯， 黑茶不能这个 隔夜 啊，对对，不就隔夜是，那好多茶都不能隔夜， 嗯， 还有什么黑茶什么喝完之后皮肤会变黑。包括你的身上有那个黑点儿，说什么黑色素， 啊， 那都是喝黑茶喝的。 嚯， 啊，等等，反正各种谣传，就是你搜黑茶呀，看那论坛里边说什么的都有啊。今天咱也来这个跟大家辟辟谣，或者说跟大家介绍一下，正统的介绍一下黑茶到底有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神奇的带引号的效果。 嗯，好，我这个非常高兴来到了今天的节目啊，这里边的谣言一部分我都刚听说呀， 嗯， 我都想拿本记下来。 我这还没说呢， 哦， 你看我说就更厉害了。 好好好，那就可见有争议呢，我从记忆的角度讲是大伙儿就得有关注，这是第一好的地方。那要是在前些年根本不知道黑茶为何物，也就谈不上争议了，争议它干嘛呀，都不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那正是因为这些年我们说黑茶慢慢的走入了爱茶人，包括咱们普通老百姓生活当中，那么大伙儿对他有关注，但是有个问题，必定是刚刚接触，也就是这些年的事儿。茶都是传统茶的种类，但是由于以前的销售的模式呢，多是外销或者侨销，我们内销市场很少，这些年一接触到了呢，感兴趣，但是呢，说不明白，很多时候就会出现像我们刚才夏明老师所说的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讲法吧，咱们就姑且都把它算为一些论点或者叫观点。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一说，比如说第一个讲说黑茶是不是劲儿太大呢，我持反对意见。首先我认为如果您真是胃肠功能不那么好的，我反而建议您多喝黑茶。 哦， 反过来的。 你呢？ 我也是，我喝的多，黑茶是喝的比较多。 就你喝的淡啊，还是喝的浓？ 我喝的肯定浓，别学我 啊， 这我喝的是浓一点。一会儿我再讲我喝黑茶的这个方法啊，包括喝今天这款茶的方法。先说这黑茶，黑茶是这样，因为它属于后发酵茶，发酵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在 制作的过程之中和后期存放的过程之中有了一系列复杂的转化，所以呢茶汤的口感相对来讲更加的纯和无刺激，它一定没有绿茶甚至是没有乌龙茶来的沙口，没有它的那种强烈的冲口的感觉，它反而是比较纯和的这样的一种味道。那么非常适宜呢胃肠功能不太好的，但是请你注意，我胃肠功能不好，我没说里边有溃疡，这咱们单提啊，有很多是朋友是有这个胃溃疡啊，或者这个 你别指我，我没有 啊，我就那么一指，我这不划过去了吗？ 你这一划划一片 啊， 是， 就很多的朋友都是有这个胃溃疡的啊，这个单说这您遵医嘱，但比如说我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啊，那比如说包括消化不好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因为运动量偏少的，长期是坐办公室的、伏案工作的，包括开车的，他可能这个肠胃功能啊，这个。便秘的情况也有，那么这个都比较适宜饮用黑茶。总体这一路数上的黑茶，不管是湖南的、四川的、湖北的、广西的，包括云南的，它都在一个大的范畴之内。我们既然把它划分到一个黑茶的大类别里边，它应该讲是求同存异的，就有同的地方，所以说都是比较适宜的。这是我讲第一点。说喝起来觉得有腹泻的感觉，那是好事儿，它不是抑制不住的腹泻。你当时抑制住了吗？ 哎，抑制不住的那个 啊， 那个叫有病 啊， 那是两回事儿。 对对，他老说他一泻千里，但他都是抑制住的，控制到了应该的程度上啊。 到岁数也抑制不住。 对不对？哦，这还有几年呢。这个抑制不住的单说啊，那就是你讲的那是真正的说腹泻了吃坏了。 嗯。 但是如果能够就是在范围之内的都还是可以的。 是。 它是一种好的现象，不是不好的。 嗯。 哎，尤其是现在这些年呢，为什么黑茶比较火，我还是讲这个话，它饮食是搭配的，是搭调的。我们现在呢应该讲全国一盘棋，吃了两点，第一个就是比较的重油，油吃的比较重啊，第二个就是蛋白质摄入比较高，肉蛋奶都算上啊。您看现在一到夏天说吃烤串撸串去，到冬天呢你又改烧烤涮锅子了，它里外里吃的是肉，肉的摄入量是很大的啊，很大的。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吃饭的口味比较重，哎，原来我跟很多朋友都聊过，包括我那回我说去，前段时间咱不说去苏州，我在苏州就住在他们那市中心图书馆边上就一个特大型的， 啊，那边吃的也重吗？ 听我说呀，有一个特大型的火锅子，川菜的，叫四川成都老火锅。我还问人家，我说这玩意儿开在这儿能行吗？这对吧？苏州吃饭多清淡，哎，我到晚上一看，绝对排队，外边小板凳坐的都是人。 那当然，你想，比如说扬州，扬州据说现在吃川菜的那个火锅特别火，你再比如说，我们昨天晚上聊天还说的杨大爷，开上海的店，我天哪，门口小板凳排位子，这都可火了， 哎，这就是这个，就是现在一种饮食的趋势啊。那么在这样的趋势之下，跟什么茶比较配套呢？确实，你喝了黑茶之后的整个的身体的感觉，包括口感。都会比较好，因为它饮食是一定搭配的嘛。 嗯， 那要在很多年之前，咱肚子流水少的时候，你喝黑茶能行吗？不行，它就太寡了，就太往下寡了。有人说喝这黑茶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说黑茶像一把小扫帚，进去以后有清空肠胃的感觉。 好，抢答，你喝完了以后有这种感觉吗？ 没有。 啊，他是雷打不动啊，他这个人金刚不坏之身啊，一般人跟他是比不了的。但是大伙儿可以看一看视频，你看这个体型，他没感觉，他就是不一样。 哎，那为什么呢？ 啊，就还是喝的少。 哦，是吗？ 嗯，我原来 够浓是吧？ 哎，我专门跟那个前段时间不在湖南吗？跟湖南农业大学的一个教授，我们俩聊天，他说我做实验，跟踪实验啊，发现有一些朋友呢，喝完黑茶以后啊，这个体重没有减，反而增了。说为什么呢？他主要就是管不住嘴，就是他一有饥饿感他就要吃，他一有饥饿感他就要吃啊，这还是修行看个人啊，这不是我们这能救得了您的事儿啊。 来来来，咱们简单的说两句今天这六宝吧。 啊， 虽然以前跟大家分享过， 哎， 但是也简单的说两句。 六宝跟大家确实分享过，今天这款第一次。今天这款还是跟大伙儿第一次分享，叫红春六宝。年份呢不太一样，以前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分享的就是沉香六宝，沉香六宝的年份是2013年的，这个比那个早一年， 是早一年的，是2012年的啊、六宝茶。那为什么叫红纯六宝呢？这正好介绍一个知识给大家伙啊，凡是喝六宝的，这个您记住啊，这个只适用于六宝茶这一类黑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黑茶类。有四个字叫红浓陈醇，红浓陈醇这四个字最贴切在六宝的身上。说湖南安化的黑茶是不是也指这四个字？不一样，汤色也不一样，口感不完全一致。那么六宝茶上，您记住我讲四个字，这就是好六宝的一个基本标准。您出去判断、去挑选啊，都可以。你去逛店，叫红，红是指汤色，汤色要红艳，不能比红这色再浅了，可以再深，深就到紫红色，紫红色也是可以的，可以再深，但是不能再浅了。红，浓，浓是指口感啊，指口感啊，就是你要浓嘛，就是要饱满度在里边啊。陈，就是说这个茶要喝陈年的。原来我给大伙讲过，说六宝茶刚做出来呢不好喝，大概要放到个四五年以上它才会开始好喝。最后一个就是纯，纯的不是纯净水那纯，是纯和的纯啊。那我们讲酒有的时候也讲这个醇香啊，它是一种很美好的复合的味道，在口腔里也表现为一个口腔的饱满度，就是能够撑住你口腔的这种感觉，而不是很薄或者很轻，跟那个口感是有区别的。所以总结起来，您记我跟您说四个字啊，红浓陈醇，这个就反映一个好六宝的基本特点。那么这款茶呢，我就叫它红纯六宝。那整体的汤色和口感在六年的转化上，这是第一次跟大伙分享，已经达到了一个我认为还算理想的状态。 嗯，那这个六宝跟以前分享的六宝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年份不同， 就是年份不同， 用料也不太。 过去是2017年的，今年是2018年的。 哦， 你听见什么了？过去是2013年的，现在是2012年的、 哦、 这不能喝当年的。 哦、产地呢？ 哎，那都是一样的 啊，就是广西梧州六宝茶、哦，这个是没有区别的，它只是不同的年份做的不同的茶。 哦， 嗯 嗯、然后包括制作的工艺呀、 那都没有太大，那都没有太大区别。没有区别，那么只是说年份不同啊，那么用料上有区别，那么这个区别呢是在一个先后上有一点区别，但是不大，因为年份不一样嘛，每年做的时候的用的料是不一样的， 明白？ 那你不能是同一批啊。 明白、 嗯、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红浓陈醇的六宝茶， 嗯， 对不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黑茶两个字就可以分享到了。咱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说一下这个茶怎么泡啊， 嗯， 对不对？还有很多朋友在问黑茶孩子能喝吗，咱们也来解答一下。 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今天那个活动， 400-8764-8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吧，咱们先来说说这茶怎么泡。 嗯，六宝茶的冲泡啊是这样的，他给您讲六宝呢，咱们也是讲所有的黑茶种类啊。黑茶呢，很多朋友呢有一点望而却步，就说哟，那要是绿茶拿过一款我就没喝过，我也会泡嘛，没有什么太新鲜的，看这条索呢状态呢跟咱平时接触的茶差不多。包括白茶，咱们很多朋友也敢上手，因为要不告诉您，很多不懂的人许也就拿这当绿茶呗。 嗯， 你比如说牡丹呀、啊、或者是银针的，哎呦，就细一点的嫩一点的绿茶他也这么想、嗯、但六宝茶确实你从外观上就看出跟咱们平时喝的花茶或者绿茶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这是不太会泡啊。简单，我教你啊，咱这样，首先来讲呢，以茶水比例1:30的比例啊，那就是大概150毫升您要放5克茶啊，这个我说的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量，我告诉你我不放这个量，我放8克，但是我就告诉你那是我放的量，不是我推荐的量，您在中间自己找这旗儿啊，我觉得5克的饱满度还不够， 但是咱们说的是一个标准值啊。那么沸水冲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请您注意，所有的黑茶类我都给您讲一下。第一冲我们叫温润冲，这一冲是可以不喝的。不喝的原因在哪儿？您自己回去可以搞实验，这一冲是很难泡出味道来的。即使是百度沸水，即使您压过30秒以上，这一冲的颜色就是会很浅淡，包括普洱啊，包括于安化黑茶都是这个问题。 嗯， 那其实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茶陈放的时间比较久了，那久旱逢甘霖，它开始要浸水进去的时候，那肯定要有一个过程。其实我们第一冲还是一个让它缓慢苏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从很干瘪的一个茶又充实进水分，让水分进去之后再把其中的物质通过水再带出来，这不就是喝茶的一个过程吗？最终您看，您在清这茶根，咱们老北京叫茶根的时候，一根一根又倍儿挺了，又吸足了水了，就跟原来刚做的时候那状态似的。泡茶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那它不是绿茶，不是白茶，你就需要让它有一个苏醒的过程。咱们拟人化一点啊，咱把它比作个人，它就有个苏醒的过程。所以说它第一冲的时候，您大概百度沸水进去有30秒左右出汤，出汤以后第一冲您可以不用不用，因为味道很淡。 嗯， 从第二冲开始味道会非常的好喝，但这里边有个小小的窍门，平时我不舍得讲，我讲给大伙啊。第一冲之后第二冲之前请您停顿40秒到1分钟。 哦， 就会非常的再容易浸出味道。其实你的这个时候的泡茶器，您不管是个盖碗是个茶壶是个马克杯都算上，里边是有水的，就你的茶其实表面是沾水的，但是您需要那水怎么样啊？往里渗一渗，像什么呢？跟您浇花是一个道理。您浇花有的时候呢不会浇的，那人浇起来那花盆里边的水都这么高了，还往里倒水呢。 嗯， 老太太告诉你别浇了，你等等往下渗一渗，一会儿都有了。 嗯， 一会儿人家说怎么叫浇透了呢？看那花盆底下， 嗯，那底座里都 底座都有水了。那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胡同的时候，那奶奶就告诉我们这道理。泡茶其实跟这差不了很多，但不用搞得很神秘，道理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吸水的过程。您啊等一下，就是第一冲出完了之后您等一下，有40秒到1分钟，它往里一浸就有了。 好，等一会儿第二节呢，我们另外的一位女主持人来，我相信关于黑茶的误区她会有全新的认识。 嗯，那肯定是 啊，对对对，保证比我们俩这个更全新。 对对对啊，因为她只是在只有在第二时段才出现的第二位嘉宾， 嗯 啊，所以呢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想法和思路为我们带来啊。 嗯， 这个今天咱们给大家分享的叫红春这个六宝茶啊， 嗯，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啊这个黑茶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还有一个时间，咱就跟大家说一下，孩子能喝黑茶， 那能喝没问题，喝的稍微淡一点吧， 淡一点就成了。 那看您这孩子这个体重，那这小胖子现在有比我还沉的呢。 一般都是小胖子，那没事儿是吗？ 那 让他们喝这个没事儿。 那他吃的时候你怎么觉得没事了呢？肯定是没事儿啊。 哦，好吧啊，没问题啊，大家可以尽情的喝。有什么关于茶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吗？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今天那个活动， 400-8764-888。 人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让我们学会清空，学会选择，学会重新出发。 北京 SKP 会员积分清零，7月1日至8月31日，持有效证件至5层会员中心，凭卡内积分换取电子礼金、名品腕表、奢侈手袋等多重好礼。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686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一起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岳老师，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张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最近这几天啊，北京的天气好像都挺热的，而且我看天气预报说是持续时间还挺长的，您跟我们详细说说呗。 嗯，好嘞。今天如果说旅游在北京的话，你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感觉到北京的热度。今天可以说是热浪滚滚， 没错， 大油这个在好像锅蒸，火烤的这么一种感觉， 上蒸下煮的感觉哈。 对， 嗯， 今天这个观象台的气温达到了36.3度，像海淀的赤道沟，就是气象局所在地这个地方44.6度，有些地方也达到了超过了40度，像中心城区都在36到38度，今天这个天气所以说是非常的热，应该说是。现在看这个最新的资料看，应该这个情况得持续到6号，就是8月6号。那么在中间可能气温呢也会有一些起伏，但总体来说未来这6-7天的时间都会是闷热的一个天气。现在看来就是明天的傍晚，就北部就是山区还有雷阵雨，夜间它不大部分地方北京的还报雷阵雨，这个我看着因为没有冷空气活动啊，那么很可能大部分地方这个雨不大，这个雨不大这个情况很可能它增加了空气的湿度，气温降不下来，反而是这个天气更加闷热，很可能要出现这么一种状况。所以说大家呢也不要期望明天这个雷阵雨会带来什么凉意。 嗯， 哎，那么在河北这个地方，就今天这个天气我看着更邪乎了。你河北的好多地方，你像中南边沧州、廊坊，你像邯郸这些地方都在40度以上。那么更有甚者，像这个唐山的遵化这地方，最高气温达到了45度。哎，说这个气温，这个今天这个，非常的高，像天津这个海滨城市都在36到38度。所以天气，你像这个，像天津这个湿度更大，所以说它这个闷热的程度可以想象，是吧？真是不好想象。当然是像这个京津冀这个地方，跟北京这个情况都差不多，都持续时间，应该是比较长，都在5-6号之后，这个气温呢才会有所转折。你像那个东北的，像辽宁啊， 嗯， 像今天的内蒙古的西北部啊和东北部这些地方，气温都比较高。你看赤峰这个地方，今天最高气温也在37度了。那么这是在北方的这个情况，南方这个情况，我看今天也是在这个像重庆这一带、华东。大部分地方这个气温都也是热浪滚滚，它那个湿度比 咱们北方这个湿度还要大，所以天气非常非常的闷热。那么今天这个好像南方这个天气它热归热，哎，今天的午后它经历了一场比较强的雷阵雨天气，那么好多地方这个雷阵雨还在下着，并且刮了6到7级甚至个别地方这个七八级的这种大风。像这种这个雷阵雨天气它很快会使这个气温下降，那么像它这个雷阵雨天气会给这个当地啊带来很多的凉意。南方这个地区呢，像西南地区昆明啊，像贵州这一带，广西的西部，重庆，还有华东的偏南地区，华东明天还将面临着这个天气。看来它主要是处在一个副高的南侧，东北方向看来它有一些冷空气，弱的冷空气活动会给午后啊那么带来一些这个雷阵雨天气。那么看来未来两三天，那么南方就是将将持续这样的天气，一般午后到前半夜会有些雷阵雨，局部地区甚至这个雨和雨强会比较大。那么在南方旅游呢，大家要防止这种短时间的强烈的天气带来的影响，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吧，未来一周的天气可能都是像今天这样，还有可能会更热哈。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啊。 多喝水，其他的措施也要防。 对对，尤其老人的话，您可能得带上速效救心丸，因为天气会比较闷热，还有雷阵雨。 那是的，嗯。 好的，谢谢您的详细介绍，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感谢您。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面情况。目前呢，京藏高速马甸桥到上清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京沪高速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宛平桥。以上路段都是出京方向，车比较多。另外呢，京城高速芍药居桥北、湖光桥北的出京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再跟您说一下，京城高速的芍药居桥北、湖光桥北出京的方向有事故发生，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大家好，我是熊丽。 你为什么总选在第二时段才出现呢？ 对啊，因为重要嘛。 哎，也对哈、啊。 而且因为这个数字， 对什么凭什么第二时段就重要？ 就是我比较喜欢这个数字嘛。 哦， 就是你们都认为这个数字跟我比较配。 好， 我们也这么认为啊。 因为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黑叉。 我跟你说，我在外头哈听了一个时段，边听我就边看机器人在那发那个份数、 嗯。 我可以告诉大家，基本没有了。 还剩下20%吧。 对。 哎，所以啊， 所以别抢了，给18点下班的朋友们留点。 哦，好好，那咱也不说这个了，对吧？ 对， 既然你今天穿的一身黑， 嗯， 你来说一说你对黑茶的理解吧。 减肥啊。 哦， 我认识黑茶， 你真的觉得黑茶管用吗？ 管用，特别管用。 对于你来讲管用啊？ 管用，因为喝完之后饿。如果你这个时候能够忍住不吃，绝对能够达到减肥的目的。 就你也是哗哗哗的是吗？ 我倒没有那么严重。 你看。就你是花花花的、嗯、我们都还是 他叫花花嘛，所以他花花花的 哦，这么个花花 我扔你了 哎，但是我想说一下，我接触黑茶应该是在得小10年差不多 哦， 很早，当时是在朝阳青莲聚会的时候、 嗯、 然后一个青莲的朋友跟我说那个问我平时有什么习惯，我为了显示我特别的清新和脱俗，所以我说我特别喜欢喝茶，他问我说你喝什么茶，我说我喝花茶，然后他说哦挺好的，然后我说那你喝什么茶呀，他说我喝六宝，当时我想了想，在我有限的知识范畴之内没有这个茶类呀，完了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我说这个是 肯德基的 然后我呢比较情商高，就体现在这里嘛、 哎、 我停顿了一下，我说这个是、 哦、 我原本是想脱口而出绿茶，然后最后他说哦这个是黑茶， 嗯， 我在想黑茶，我说那是 不知道、啊、 不是不那时候知道普洱了、 哦、知道普洱， 我说那是普洱吗，他说不是，他说是单独的一种，我说哦，我说那它有什么用呢？他说他的母亲当时是因为就是身体不太好，有些指标比较高，所以呢，他就听当地的朋友跟他推荐了这款茶。他当时说他的母亲已经喝了2年还是3年了，他说喝得非常好，就感觉身体反应非常好， 就都变得很轻松。 哎，对，变得比较轻松， 包括血管啊等等。 哎，对对对，但是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说它不是药，它是茶啊。我们只说它是茶，它是饮品。可是就是因为它可能养成了这种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所以他就说这几年下来，就2-3年的时间，他的母亲呢就觉得哎状态非常好。 嗯。 然后就是刚才说的花花说的血管呢就比较轻松一些，然后呢相对可能油脂呢没有囤积那么多了。 嗯。 后来我就从那儿开始知道的黑茶，但是也没有怎么喝过，然后一直到在4年前差不多4-5年前的时候，我开始正式的被朋友安利了黑茶，然后拿来去喝，喝完之后哎真的觉得喝起来挺舒服的，因为我喜欢喝黑茶，喝进去暖暖的感觉， 对， 特别暖。 是， 但是它喝你沏的再浓，它也不会出现绿茶沏浓之后会带来的那种，我喝绿茶特别明显，就是一旦沏浓了我会心慌手抖， 对，包括头疼， 对，嗯，对嗯是有点疼， 就跟你好长时间没抽那个烟的时候 啊，你就说出来， 你别犹豫，对。 然后你一下飞机啊，很多量，哎呦，这天上头了，上头了， 是是是，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就茶醉。 对、 哦。 后来我还就这事儿还问过多杰，他说这就是茶醉、 嗯， 我一喝绿茶就有这种反应，所以我现在基本不喝绿茶，即便喝也是第一泡不喝， 嗯， 或者喝特别淡的。但是黑茶我发现，你即便沏的太浓，反正。对我来说沏的再浓好像都不会太出现这种心慌啊、手抖这种。 那你是饭前服用还是饭后服用？ 饭后、 哦、 饭前的话我怕服用完之后吃的更多，我一般都是饭后一个小时才喝茶、 哦、 那主要看这顿饭谁花钱、 哦、哎，对对对，如果是我自己花钱的话呢也不太用黑茶，因为也没什么油水， 劲儿太大。 对，如果是要喝吃别人的，比如说吃花花的什么，吃小胖的， 可以， 对，我得来壶黑茶喝一喝， 可以、 啊、而且我发现黑茶还耐泡， 哎，这真是， 是吧？ 真是， 就是你即便一天不换茶也没人笑话你。像那绿茶吧，我老被他们笑话，还有那单丛什么的， 嗯， 哎呦，我喝上几泡之后如果再不换茶，他们就笑话我，说还不换呢。我说这还有味儿呢，还能喝出味儿，就觉得我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所以我就避免喝这种需要段位很高的茶啊。所以我现在经常喝的白茶、黑茶，嗯，还有花茶。 所以黑 茶 和白茶有点像，就是他的要求喝茶人的段位不高。 哎，对， 对不对？ 就是起点不用特别高， 就是谁都能喝点。 哎，但是我有一次喝了一款黑茶， 嗯， 特别高级，就里头 放在小罐里的， 不是， 嗯。 里头有那个金丝的， 哎呀，好， 那叫什么？ 金箔， 就里头有金丝， 扎金花嘛、 啊？金花，对对对， 金花，嗯、 就有那个的，那个好高级啊，看起来。 那当然了，不是所有的都能砸出金花的， 是 要砸出金花，叫发出金花的。 哎，我那天看那个广告来着，专门说这个， 金花的 啊，对对对， 哦、好吧。好，来，咱们先打一个隔断，说一个关于马世界的事儿。 对对对，啊，这个天热，大家可以出外边玩一玩。去哪玩呢？有一个好选择，而且可以免费去啊。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60块钱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有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您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我多说两句啊，我昨天看到我们的同事现在有在马镇的，杨磊现在也在那儿呢，还穿长袖呢。 当然了， 连东北都只能穿游泳衣了，你知道吗？居然马镇还穿长袖。 因为那边你想，只要一出了喇叭沟门啊，真的很凉快。 哦，是吗？ 是的，是的。而且到那边，就是因为之前咱们有一位同事去那边参加草原音乐节嘛，就去的马镇那边，然后出了喇叭沟门以后，就到高山草原的叫草甸的那个国家公路，哎，真的特别的漂亮。 哎，咱去那儿吧。 可以呀、啊。 真的，咱把直播间搬那儿多好呀。 可以呀、啊。 是吧？ 别听我们节目瞎说啊，尤其第二时段来的这位嘉宾。三年了没有靠过谱啊。 不是，你知道他这样，他们俩是个组合，他说去哪儿 他都说行， 可以啊、 嗯、原来我也信、 啊、 现在根本就、 啊了啊、 就当广告了。 好好好，行走于天地间说是在这儿互动吗？是的，是在这儿互动，我们已经看到您发的信息了，包括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黑茶，而且虽然也是六宝，但是跟以前的那个六宝还有些许的不一样， 年份不一样，2012年的。 是的，是的，而且呢，在六宝前呢有两个新的字叫红唇， 红唇六宝。 是的，是的、 啊， 来吧，咱们接着来聊聊误区吧。 嗯， 好吧， 黑茶的误区哈。 嗯， 那个刚才讲了一个就是刺激感的问题，刚才熊丽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好。我们说它这个茶叫浓而不艳，叫浓而不艳，艳茶呢不建议喝。我自己喝的也很少，包括我们很多老北京的朋友，因为我也是北京人啊，我们很多在胡同里的这个大爷用那茶沏的，它不是浓的问题，它是艳了，它艳的时候它是有比较苦涩的感觉的，这你喝上的感官是有个刺激感，但的确我认为它不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茶方式。但是黑茶确实是浓而不艳，就你总会觉得它的口感很饱满，但是没有那种苦涩感的成分在里边，而且喝下去不是很容易出现各种不适的感觉，饿了不算不适，我说对吗？ 嗯，反正也不好受， 它是一种饥饿感啊，一种饥饿。刚才还讲说黑茶耐冲泡，这个也是肯定的啊，黑茶耐冲泡程度是比较高的，我们到一些黑茶的产区，广西也好，包括到湖南也好，你跟人聊天说您这茶泡几冲啊， 嗯， 哎，人家就笑了笑说一般三壶水吧， 嗯， 他就按壶说，按这水说，所以你就可见他可耐冲泡程度高嘛、 嗯、 这个也是一个特点。但是您刚才讲谣言里边，比如有时候喝了以后皮肤会变黑的这种论点， 对，尤其是长那痦子 啊 真的 会变大， 据说色素沉淀， 对， 啊，这个倒没有。 尤其是非常是非诚勿扰还是谁？就是拍那个电影， 嗯嗯嗯， 里边不就是有一那个是吧？就是说是什么黑色素瘤什么玩意儿的， 嗯，对， 对， 对， 有人就写文章说是喝黑茶有可能也会导致这个。 哎， 那应该不至于。 那喝咖啡呢？ 哎呦， 一样， 那就更黑了， 嗯，更黑了。 哦，真的吗？ 真的， 所以得喝白茶。 哟，那照这样的话，不能吃黑芝麻呀？ 没说，反正就是说黑的东西少吃。有文章这么写啊？ 啊，你看 那黑的里头那个营养元素还多呢。 就下一个吧。 这个有可能是营养，但是营养有可能是长身上了，有可能长那瘤上了。 那照这么说的话，那英国的朋友都应该红啊，英式红茶。 你别问我，我也是站在他们的反面角度，我也不信啊。 哦，我以为你是传播这个。 后来是辟谣了。 哦， 嗯， 那你把后 面你早晚说出来呀。 来，另外还有一个说法 啊，您 说这个黑茶呀。不应该泡着喝 啊， 得煮着喝。 哦， 吓我一跳， 煮着喝， 我还以为嚼着吃呢。 没，那个不好吃，嗯，煮着喝，它里头的很多的好的东西才能够真正的激发出来。 哦，咱这么说啊，一点一点谈。黑茶里边分很多种，以六宝为主体，六宝还是应该先泡。六宝还是应该先泡，因为它是一种侨销茶，它主要销南洋，像马来西亚呀，啊，或者新加坡这种地方。您到当地也会发现，它是大壶闷泡法应用。这是它的历史传统饮用方法啊，那么我在马来西亚也看到过，包括在新加坡也看到过，它不是煮着喝的，但是六宝当你泡过之后，你也可以再把它去煮，这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嗯， 咱们再谈别的地方的黑茶，你比如说湖南的黑茶，就要分情况讨论。湖南的黑茶主要是做边销的，不是侨销，销的哪儿呢？西北五省最多，西北五省最多，当地呢的确很多是煮着喝。为什么会煮着喝？我原来跟您谈过这个问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原上面这个水不开，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它这个水一不开，你泡着喝它就不容易有味儿。什么茶也是一样，它还是得沸水冲泡比较好。我们到了比如说青藏高原这个位置，比如不用到西藏，您到青海就可以了，这个海拔就很高了，它那水是不到100度就沸了， 对，70度80度左右， 这个水是泡不了茶的，它就这样应运而生了他的这个比较爱煮茶的这个方法和逻辑。 嗯， 那么这个方法是不是完全照搬到下边，比如到北京，北京这基本跟海平面都平着呢，那就完全是百度的沸水呢？我认为也是先泡后煮比较合适，上来就煮，口感容易比较浓，口感容易过浓。您要老喝这种茶呢，反正别的倒是没别的，就口反正见重。如果您真说我就爱喝煮的那种饱满的口感，投茶量比那泡的时候稍微减一点，比如说刚才我说1:30的比例，您要煮茶的话可能1:50，1:50就可以了，那150毫升才搁3克左右，您自己按比例乘一下，好吧。 嗯，好，来，正好小熊在，我们有一位热心的听众专门这个问题就是问你的，这位朋友叫小智，智慧的智，他说丽姐好，那个我冒个泡啊，好久没冒泡了，我的微博名呢就叫小吃货，那个你们喝茶就是喝茶减肥，哎，这个事儿靠谱吗？还是跟我似的得除了喝茶同时还得去健身房呢？ 那肯定是除了喝茶同时去健身房更靠谱啊， 因为他说了他喝黑茶就跟我的症状是一样的， 是吧？ 是， 那就属于反应比较敏感的， 这 就好多人喝不了奶制品是一样的， 那对， 是吧？那你就适当的喝点淡茶。 嗯嗯，我以为你会说，哎，我建议你早一次晚一次在肚子上背个包。 哎呦，等我过一段时间，如果真有 效 了， 哦， 效对， 看效果，好好好，嗯， 就这些减肥方法都别信，真的。 哎，我已经瘦了2斤了， 这是水分，没事儿啊，会长回去的，都别信。 你 管住嘴，迈开腿就 OK 了。 哎，我现在是这样的哈，就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运动能力确实持有怀疑态度，所以我们现在的健身群你知道吧，已经改了，改成美食群了，就是大家都在互相拖后腿，我认为这样是不好的，所以借此机会来号召一下大家还是要运动，我已经开始运动了。 我还以为号召一下大家都退了吧。 然后我想说的是，我现在就开始在饮食上开始逐渐的控制了， 哦， 少油少盐， 嗯， 特别好， 特别好， 嗯， 已经坚持了一天了。 嗯，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有好多人发来了问题，咱们先来回答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海滨说了，这一次咱们分享的红唇和之前的糯香啊、陈年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年份不一样。 年份不一样 啊。 嗯， 我能问一下，就是红唇啊、糯香啊这些跟它的口感或者没有关系对吧？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你像糯香六宝确实有一个比较叫糯米的那种口感，那个茶我没记错是2008年的茶，茶的批次也不一样。这一款呢是2012年的茶，红唇，那就是说一个是汤色漂亮，第二个来讲确实口感饱满度好啊。我个人感觉在6年的茶里，这款茶的饱满度有突出的点。 你又别再说了，没了已经。 你不问我来 行？ 来来，嘉兴说，请问冷泡茶大量喝有没有什么不好呢？我每天用1.5升的矿泉水喝一整瓶，有问题吗？ 你要是没有不适，它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也跟个人的体质啊有一定的关系。有朋友呢好喝200开，有人呢好喝温水，它就有个体质的不一样。那你说这个有没有健康不健康呢？我认为这没有健康不健康。你看这个这两天您那个冷泡茶，尤其是你要那1.5升，你不可能永远是冷的吧？你是冷泡完了以后拿出来开始喝，其实你喝的一半左右都是常温水，基本都是跟200开的路子差不多，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吧？ 但是还是喝点水，喝茶喝多了口干 啊，那你要补充点水啊， 对，一定要补充点水。 咱不说过吗？茶不带水。 对，阿伦说了，问一下啊，泡茶好喝与否是不是跟心情有关呢？说网上就说了，两碗饭啊。你对着一碗饭说，哟，你怎么太难吃了，你长得也不好看，你我都不想吃你，这碗饭很快就变馊了啊。你对着另一碗饭，哎呦，你怎么看着就这么好吃，哎呦，发着亮光，这油汪汪的，我恨不得一口把你吃掉，我太爱你了，这碗饭就会变得巨好吃，而且坏的时间也会慢一些。 这个也许吧，就跟那天我看了一个朋友写的一篇文章似的，应该是我觉得他写的好有道理。就比如说亲情之间，他老说，哎呀，我这个儿子好漂亮好漂亮，然后就越长越漂亮越长越漂亮，说这个是一种潜意识的，就潜移默，就跟 心理暗示，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意思。但是他说到后来，他说有的事儿还是不太能信，就比如说你内心当中潜意识里老得说，我要瘦下来，我要瘦下来，我吃多少都不胖， 你说谁呢？ 但是他真瘦不下来。 而且我认为儿子跟米饭还是有区别的。 哦，对，一个是活的， 那一定是他一个通人性，他不一样啊，他有区别，这玩意儿还是 好吧。 反正不知道泡之前的心情对不对，泡之后的这茶有影响， 这肯定有影响。 对，反正喝的时候这茶甭管你心情好与坏，喝完之后反正能让你的心情平复一 些。我跟你说，这就跟我们去一个餐馆，同一个厨师为什么今天做的好吃明天做的不好吃，跟他心情有关系。 有关系， 对， 这 那 就是大厨他也有关系，因为现在标准化也有一定道理。 是的， 好吧，一会儿继续聊天，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咱们周二继续来说茶。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大家好，我是熊丽。 今天咱们从黑茶来说，因为我们分享的就是一个叫醇厚六宝， 红醇六宝。 对，哎，红醇六宝啊，今天这个分享的就是黑茶，所以呢，我们一开始也来说一说这个黑茶的。大家对他的一个误解啊，刚刚你看还有朋友说呢啊，喝黑茶导致黑色素瘤是真的呀，第一次听说，刚给父母买了很多，不是，这个已经辟谣了啊，而且是很早之前出的一个这个假消息。 你说我真怕这位下车了，你说带着消息就奔回家了，这家。 哎呀，这个。 另外一位宝牛他说，哟，终于到周二了，我想问多宝一个问题，都是普洱茶，头茶量都一样，但感觉有的耐泡有的不耐泡，是不是就因为茶本身里的梗叶子比例有关系呢？ 不光是这样的，那跟几类是有关系，第一个是原料的选择，那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都是普洱茶，那叫看似一样实则有不同，那原料的选择是不是完全一致呢？我认为这是带推销的，您肯定是拿了不同的茶做对比泡嘛，对不对？原料的选择。第二点还有个工艺的问题， 嗯， 我不知道您泡的是生普还是熟普，生普对于工艺的要求会少一点，熟普对于工艺的要求会多一点，那么都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最终这个茶汤的反应。所以我们喝到的茶汤啊，我上回在讲课的时候还说到，我说茶汤是果，工艺是因， 嗯 啊，工艺的那个因最终反映到的果是什么呢？就是您喝到的那杯茶汤。所以您其实品茶或者叫品鉴或者叫审评，甭管您叫什么的，其实您是在考评这个工艺。所以也有人用很浪漫的方法说喝茶其实是在与制茶人的对话，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 嗯， 但是一种隔空对话嘛。那个是你喝到的茶是什么呢？是他的作品，就像您看到的画是画家的作品， 嗯， 您看到的照片是摄影师的作品， 嗯， 道理是一样的， 嗯，但是也得有一定比例的梗儿，尤其是压了饼以后的， 那是要有的呀， 对呀， 原来我说过这问题，这用梗呢，它一方面是成本的把控，这个是要有的，尤其是在以前，比如民国时期或者计划经济时代，那它都有比例有要求的， 嗯， 那现在为止呢，那我们说。不在乎这个了，咱不差钱了，是吧？咱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想用那最嫩的来做饼茶或者做砖茶，这能不能行啊？这很难很难的，很难，这是一个很高的工艺， 嗯 啊，这个近些年才研制出了一些，但是我认为呢还不那么稳定， 不那么稳定。它的难度在哪儿呢？一方面就是过于嫩的，比如说头彩，按照做绿茶那原料结下来，咱们一截壶不做绿茶了，都拿来做黑茶去，那您没问题啊，这没有管控都可以是吧？那肯定是安全的。但是好不好做呢？不好做，过于嫩了，尤其是上蒸汽再一回软，那你想这个茶就不禁这么折腾，再一下饼一压，压砖压饼，压的就过紧， 就沫儿多。 不光是沫儿多，你压太紧呢、啊。 就你拆的时候肯定沫儿多嘛。 啊、哦，那倒是，那倒是。 而且你让他自己哈，再你比如说再， 你的玩魔方，这 是就是再自己转换什么，对吧？都没缝儿、嗯。 那当然，对对，它就是不跟空气接触了嘛。嗯、所以老工艺有老工艺的原因。我们不是说迷信于老工艺，但是要找它的那个后边的规律，包括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它，这样做茶才能不断的进步。也不是迷信老的，但是它老的它是一种经验科学，它有点道理。 嗯， 哎，我能问一下，就是原来在节目里可能也说过哈，但是我们可能有新的听众，就黑茶主要的产区是分布在 啊，黑茶的主要产区是这样的，不算少，不算少，甚至于说比乌龙茶还要多。乌龙茶你别看这么热闹，它其实主要就是福建跟广东，再加上我国台湾地区，就是这么几个地儿。但黑茶我给您数数，湖北可以产，湖南可以产，广西可以产，云南可以产，四川可以产，要按恢复的算，现在安徽还能产一点点儿， 嗯， 不少了。哎呦，有好几个产区，而且您再注意我给您数的，云南、四川、湖南、湖北这些个产区，包括广西，都是产茶大省，而且是产绿茶的大省。 哎，他们之间有黑茶的排名吗？ 那这很难排，应该讲这个又说回川鲁粤淮扬谁是第一位的这个道理上了、那要看自己的口感，包括看您跟这款茶的一个情怀。 哎，那就回到我们今天说这种六宝，六宝在整个的黑茶品类当中，它是属于入门级、中级还是高级？ 相对来讲用料算好的，因为它相对在当年来讲销往的区域呢，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啊，就是说它主要是南洋嘛，那以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为主体，这是它最主要销售的一个区域。相对成本比较高，当年的卖价也还可以，也还可以。所以那你要到当地，你问你说喝黑茶的最喜欢哪个，今天你别看普洱这么流行，但是当地最常喝的它还是六宝茶，那他心中这排第一，它不一样，各地不一样。到西北五省你再问他呢，他肯定觉得福砖或者带金花的，他觉得这是我心中最好的茶。 对，而且在广西那边是因为从那边直接运到船上，从那儿就直接走了，也比较方便 啊。对对对， 对 它都海运很方便。 哎，是的是的是的。哎，那提到黑茶，比如说还有一些人认为，比如说这茶因为劲儿大嘛，劲儿大不建议在半夜的时候你再喝，喝了以后你一定睡不着觉。 半夜时候喝茶呀？ 啊 啊，那主要是起夜吧， 那就是不想睡呀。 啊，我觉得倒不见得不想睡啊，我是半夜倒是喝茶。 你看他怎么喝都行， 因为他懒嘛，就是他懒得再去把杯子里水换掉，那杯茶放床头。 那倒不， 随醒随喝 啊？你是这意思吗？ 不是 哦，那你说的是就是半夜想喝茶了，能不能喝黑茶？ 对呀、啊。但是人说了，建议你别喝啊，要喝也得喝点白茶呀、花茶呀，对吧？ 那对，确实是因为到半夜的时候，一般的外卖都不给送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饿了怎么办呀？饿了不好办，万一家里没吃的，很难受。 我说两码事儿， 那你这个设问就很奇怪。 就是说喝黑茶，人家说了 劲儿大， 劲儿大，不能晚上喝 哦， 喝了你就睡不着觉。 那不是半夜，那叫晚上，那叫傍晚 啊，傍晚 啊。我不这样看这问题，我觉得这个黑茶呢，我是一早一晚两顿喝，我是喝两顿，早上起来是起床喝， 就先清净肠胃。 哎，我是空腹， 嗯， 而且我空腹还只喝六宝，目前为止是这样，不是说空腹喝茶，什么茶我都喝，我只要我煮喝六宝。 真挑剔 啊！真的，我这带着我妈现在就这么喝啊。但我们老太太不让我说啊，说你别给人介绍这个，就万一人家不这样呢，是不是？但是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而且确实您可以试试，尤其是头天吃完烤串，哎呦呵，第二天你喝完六宝，感觉好极了，不是光有作用的好，确实在整个的体感上比较的舒爽， 就轻松。 确实比较轻松。再有就是晚上吃完饭以后消消食儿，解解油腻，往下打一打，喝一点六宝，我认为也是合适。 你说你何必呢？吃的时候少吃一口不好吗？ 你这是跟我说呢，你还是跟你自己说呀？ 共勉 啊、哦！你看看。他是向着我说，暗示自己，很难很难。 王鹏说了，各位好，我在茶城买茶的时候，卖茶人沏茶的那个水温根本就不够100度，我觉得也就70-80度，但是多宝宝说了要100度的水，那到底多少度的水沏茶好呢？ 这个人啊，我觉得这个朋友问这问题的让我得罪人，你看得很仔细，一般卖茶的时候这水温一般不到100度，它这叫安全水温，安全水温，这茶就泡不出毛病来，怎么泡都不糊涩。他说这还好啊，你看怎么泡闷一会儿都不糊涩， 而且人家手快 啊、哎、对啊，是这样，就是卖茶的时候两个要点，我现在给你集训完了你注意都行。第一点，投茶量比一般情况下要多要大，一定要大，不能少啊，少了不行。比如说平时咱们搁5克吧，你得照着8克往上搁，先给我们搁啊，水呢千万别烧开，水先别烧开，这就造成一个什么假象，第一叫久泡不苦，第二极耐冲泡，因为 就选择茶好呗， 对，因为你投茶量高啊，而且还容易短暂的精彩，就是说它可以很快的就让这个茶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你留给一个商家就是这一会儿的时间，老板上你那儿坐坐吧，哎，一看没人，坐一会儿喝两泡茶，这很正常，是咱谁也不能屁股这么沉，一坐坐一天，你也就是10分20分的时间，留给老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老板能不能用这么短的时间内快速抓住您的胃呢？或者说抓住您的味觉呢？那就看手艺了，两下都得让您觉得有惊艳之感。那这个茶如果前面是淡的，是不太容易惊艳的。就既要饱和度有，还不能苦涩。这就是门道。 哎，可是我觉得如果用100度水的话，这样一冲泡它不刚好饱和度会更快的上来吗？ 我苦弄不好就苦涩了，尤其是这茶本身质量又一般的话，就比较容易渗出苦涩物质。 而且你想，多宝宝都说了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百度沸水冲泡出来一时半会儿进不了口、哦、 那倒是 对, 对烫、 哎、你这补充上了，我在教案上把你条补充上啊，说的 说的有道理 有道理、 哎、但是这个也挺好，也不能说人家坏啊，这如果要不会泡茶的一开始用这个70-80度的水泡怎么也泡的不难喝，这不也挺好的吗？ 那你 在家里也能这么用啊， 他不告诉你，问题是 哎、 谁跟我这么使的，他不告诉你，你回家再这么一泡就不如这好喝。很多人就说哟、 哎、 这是不是给我掉包了，我认为先掉包的少、这不是买海鲜怎么能掉包了，这是不是，但就是说手法不一样，他泡的时候有点小技巧而已吧。 好，英子不子英说了，煮的茶放一天再喝味道更好，有这种说法吗？ 是这样，你放一天你得搁好了，放一天是没问题，你得上搁冰箱，你不能直接这么放一天，尤其是一天一宿啊，一天的问题倒不是很大。您比如说常温下，您这不是太热，不是暴晒，问题不大。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就是说黑茶类，别的我不敢说，六宝算一个，安化黑茶算一个，冷着喝，就是常温喝没有什么问题，常温喝而且味道还是不错的呢。哎，那就是说您要把它放到常温嘛，这个是可以的。这天为止，比如您泡完了以后觉得还有点味儿，或者煮一煮。或者使劲闷一泡，闷一泡以后就给它倒到一个马克杯里就可以了，您就放在边上等2小时以后再想喝水的时候咕咚咕咚当凉白开这么一喝，那肯定是比凉白开带劲儿、啊、单一个口感，单一个口感、 哎，咱聊了这么多，就是一会儿冷着喝呀，一会儿煮着喝呀，一会儿热着喝呀，还聊了好多好多黑茶的功效啊。其实我觉得咱好像一直都没怎么说过黑茶的品，就是它能品出什么味儿来，它不像别的有，比如说观音韵，咱更多的是你哗哗不哗哗呀，对不对，你喝完之后是不是哗一下跟扫帚似的，更多的是功效，你刚刚也说了跟艺术品似的，比如说咱拿画画的那画来说，有的那画呢是比如家里缺角啊，你挂一幅画这是有功用的，有的画呢比如说大师画的那是有欣赏的角度的，那是艺术。那像黑茶咱好像从来没说过这个前味是什么，中味是什么，甚至你温杯的时候你把黑茶投在里边你能闻出什么味来，好像说的少了点、是不是黑茶本身这方面就是弱点，它跟其他茶 香是吗？ 对， 它是一个特点吧，叫以饮，就是饮茶的饮啊。啊，以饮，那就是说它作为饮茶的角度来讲是比较好的，所以黑茶不讲究小杯喝，反而黑茶你最好杯子放大一点，放大一点喝到的是一个连贯的口感，下去以后马上你口腔的饱满度就提高了，那跟它的工艺是有关，因为它所有的黑茶都是做后发酵的工艺，略有不同。那你说广西的六宝茶，比如说湖北的、四川的边茶，还有湖南的，它是不是在工艺上完全一致呢？有差别，就有细微的茶杯，有机会我跟您讲，但是路数是一样的，都是要经过复杂的一个生化反应，其实是里边有生化反应，同时要有年份，两者，那这就势必导致的一个点，就是这茶香度不够，它一定不会再那么香了，对不 对？ 对，所有的新茶都会香，所有的陈茶都不会香，即使您把绿茶料十年它也是一样， 对， 它没有那么香，那就是说香型物质是不太稳定的，是容易转化的。但是什么会高了呢？一个是果胶质含量会比较高，再有一个就是多糖类物质会比较高，导致的是您喝到的口感，一个是甜，甜是口感吧，还有一个感觉就是稠啊，就是稠感上来了， 醇厚。 哎，对了，咱们讲醇厚或者说讲稠，有人说都挂杯了，有人说像米汤的感觉，你反正你怎么说这话，它一定是有这种感觉出现。 哎，那我觉得黑茶很适合用来煮茶叶蛋。 黑茶 是吧？ 可以 炖肉啊，什么都挺 好的。是啊，你想它那种回甜的，就是甜味比较，而且它比较醇厚嘛。 那你要这么说，我给大伙儿介绍一方法，黑茶蒸饭肯定是没问题，就六宝茶蒸饭好吃，好吃不好吃但说哄孩子没问题，因为上色儿。 哦，也是 啊，上色儿。这个原来这个做过实验，还包括给咱们这个梁米哥啊，这个在他们家弄过这实验，就是用这个茶，你想它这个茶本身颜色很深的。红浓沉醇嘛，它颜色是红润的，甚至有点紫红色的，你拿它当蒸饭的水，你就这么去蒸这个饭当然是没问题的了。说有没有茶香呢，反正我上他们家尝，我觉得那茶香很淡，但是我觉得呢颜色是上来了，改紫米了。 哎，那会不会孩子吃完之后不睡觉？ 那不至于， 上劲儿了。 孩子不睡觉还是玩手机太多、跟这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那把这个不同代表队的这些黑茶放一块儿，他比出一个高低来，比出一个好坏来。 该说不好比吗？ 是不好比，但是那总有一个相对好一点。那我比纯还是比什么？ 其实就应该这么比。你比如说白茶，它是寿眉，然后呢银针，就这样哈。 对呀、 黑茶有没有？比如说什么级别？级别？级别？ 那六宝没有。六宝就是咱们说一般的六宝茶，包括还有一些小众品种，比如说农家六宝啊，比如说半生六宝啊，还有一些小品种。那你比如安化黑茶还有点，安化黑茶叫三砖三尖一花卷嘛，那就是说你看它有个等，也不叫等级吧，就是不同的工艺制作。那这里边做的考究的所有的茶它都是好的，比较是很难的。我们很多朋友是很喜欢这种比赛的吧，应该咱们叫比赛类的。这还是这句话，你说这个红烧狮子头和这个清蒸狮子头，这不是一个类别，它不能比。它不能比，对不对？ 比如说同一类别的，我们怎么能喝出它比它更好？ 哦，这个是可以的。 哦， 那我们说拿六宝茶来说啊，拿六宝茶来说，首先来讲就是干净无杂味，这是头一点要带出来的。 没有苍味儿。 哎，对，陈味儿是陈味儿，苍味儿是苍味儿，咱们还是把它说清楚。不，那个不愉悦的气息就是陈味儿，甚至于说是霉味儿。但是这味道您放心，只要您正常，您一定能喝出来。有朋友说，那我会不会喝着喝着就习惯了呀？我跟您说，一般人还是不会的，尤其是霉味儿，他喝不习惯。 可以放微波炉里热一下。 不是花生米，他不是，他们老上微波炉里热一下，这个。陈味儿跟霉味儿要分开啊，分开。再有呢，就是醇和度或者说滑顺度，它这个茶要滑顺，因为它已经发酵到这个程度了嘛。那你口感上，咱不能说丝滑吧，起码得到顺滑吧。您不能还有这种拉嘴的感觉、挂口的感觉，那它都不是一个好的或者说标准样的一个六宝茶的基本象征了。包括于汤色，说这汤色沏出来哟才橙色调的，那您这色浅啊，还是浅也不太对劲呢。味道上呢，味道上它真水无香，本身它没有什么太香的味道，你说它是花香是果香，都没有啊，反而有的话它有问题。 好吧，咱们来 是先放广告还是先回答问题啊？ 先放个广告。 好， 然后看看大家的问题，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吧，我们帮助一下。我是猫，他说了，特别想问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啊，刚刚说到进茶城，哎呀，你们说，哎呀，一喝就是什么经验啊，给老板留的时间不多了呀。他说，但是喝了人家，比如说人家摆出了好几种都让你品尝了，你没买好意思的吗？你怎么婉言去谢绝人家啊？或者说你怎么委婉的离开？他说，说老实话，好几次了都是被忽悠的，实在不好意思，你最后没办法买了，可是买回家就后悔了，因为人家说那种，哎呀，都天花乱坠的，极度热情，一杯又一杯的就给你冲啊，让你品尝啊，所以最后他就买了。 心太软， 哎， 真的。 这主要交给二位老师了。 喝多少都走 啊， 真的 啊。 上一次咱们还是做10块20的时候，买了一包子，没钱买这个北冰洋了，我就跑，正好旁边有个老吴家， 20块一个包子。贵点吧， 没有买的包子，买的那个什么豆沙包， 就他全卖主食了，你知道吗？ 我就10块钱，然后呢，到那边渴的就不行了，真不行了，到那儿啪啪啪，人家几杯还量好的，量杯开始，我操操操，喝了大概4-5杯，人家说，哎，这他，哎呦一下真好，哎，就走了。大姐想跟我聊，刚摆开手，我就已经扭头便走。 其实大姐摆手这是我刚量的，你怎么给我喝了？ 哎，但是我觉得这进茶城是一方面啊，茶城的因为啊、哦、还行吧，啊就这样吧。但是到朋友家，我觉得是有点尴尬的。比如朋友，哎， 你朋友还让你买东西呢？ 不是买呀、啊，人家说来尝尝我这个啊，多少年的好的普洱 啊， 啊说能喝出什么什么什么味儿来，我一喝，哎呦我的天哪，什么味儿？我怎么样？好，满心期待，你说，哎呦确实好喝，哎，真的怎么能那么好喝？特别违心，这怎么办呢？ 这个 啊， 这个就愣喝，这个什么办法都没有。我告诉你，我这事儿遇见多了。你说那茶不好，都到不了茶不好这程度。有时候落座，我一看这杯子，我都喝不下去了。这杯子，好家伙，都盘出来了，这杯子整个的，那是能喝茶吗？你说说，人家给你倒，你说你不喝一口吗？你得喝一口。 你站起来先给他洗洗去， 那不嫌弃人家吗？对不对？ 嗯、 那不合适。 不是你要这样，你说那个从专业角度来说，要先洗茶。 哦，人家都很专业。 对啊，然后 专业人士， 那不就顺便把杯子洗了吗？ 他就不知道洗杯子，你说这多专业。 好吧，一会儿咱们再聊吧，先要进一段广告。今天咱们聊一聊黑茶，关于黑茶，您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回来跟您一块聊茶。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大家好，我是熊丽。 来，在最后这节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嘞 啊。 嗯， 三个 X 说了，茉莉花这个茶冲泡有什么手法方面的要求吗？ 我得问花花呀， 介绍一个资深的专家给您。 对，手法啊，人家要手法。 每次多杰都说啊，白茶呢怎么冲泡都不会错。其实我个人认为，花茶才是怎么冲泡都不会错的。无论您拿什么器具去冲泡，它出来的味儿都是一样 啊。你这是夸人的话吗？ 就是简单 啊，这比较的生活化吧。 哎， 啊，的确如此啊。那这咱们北京人喝花茶，反正我就觉得水一定得开，这是一个重要的点。 哎， 别听他们80度90度这个开。呱嗒呱嗒的，这水开的往下这么，它不叫泡茶，叫砸一砸哈，那感觉就出来了。 对 啊， 对，好喝。 好，Christina 说了，说上一次你们就聊到了六宝，而且说六宝能除湿，我就赶紧买了2两，广西梧州的啊，2012年的，据说是特级的。哎呦，可是这个味儿啊，哎呀，这是妥妥的六六粉的味儿啊 啊！ 六六粉是什么？普及一下。 滴滴味，六六粉吗？ 这您都知道啊，让我回忆起了童年。 我特想问问这位朋友童年住在哪里？ 感谢您买的那个滴滴味啊！我都是这个样子吗？ 还是我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了？或者说它农药味浓吧？ 不浓吧？什么玩意儿？农药味也不能太浓啊！ 对对呀。 啊，它不对，还有点不愉悦，这味道哈， 是不愉悦呀， 看着不太正常， 不太健康哈。那这事儿咱们不聊了。丁香说了，哎，我是4班的， 啊， 哎，你那儿一共几班？ 我们那儿现在快5班了。 哦，好吧，好吧，一个班多少人啊？ 你猜的， 100人， 嗯，差不多 是吧？ 真的这么多人啊？ 啊，你看看，这有什么呢？这有什么呢？ 哟， 嗯， 全是女孩。 哦，这我倒知道。 是，好，那咱说丁香的啊。他说请问一下多老师，老茶头能常喝吗？ 不是特别建议，我跟所有的朋友都说一下，我是觉得老茶头有点儿，它是分级的一个产品。我原来跟大伙儿大概聊过这问题，你看过做手谱你就知道了，它有一个分级的一个筛茶机，它筛出来各个级别的，把这茶能筛出来，包括茶梗，包括茶头。茶头其实是它由于有一些这个茶汁流出来以后，在表面形成板结，都出现的这种，但是这种呢就耐泡程度比较高，耐泡程度比较高呢，有一些厂子就来卖。如果是大厂，我也见出过，可能还比较可取。我这么跟您讲这道理吧，就是喝茶头就得喝个大厂的。 嗯 啊，大厂的啊， 就是可信度更高， 那当然了， 手艺也更好 啊，那当然了，它这个有把控力。那比如说我们一些小厂，它也出这个茶头，我个人认为呢，有风险，这是我的观点啊。 哎，我能问一下，那茶头是不是跟我们说那净流差不多那意思？ 不是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因为净流是勾兑钱的东西，叫净流。 嗯 啊，净流好着呢啊，谁要能喝着还是不错的。本人喝过80多度的净流还是很好的， 啊，真的吗？ 滋儿溜就下去了，特别快。 哟，然后一下消毒了是吧？ 不，而且不醉，而且不醉， 不可能。 他滋儿溜就一口好吗？ 就一口， 没少喝，没少喝，但是一点真的就拍节目汾酒啊，就是拍这个。 啊， 那你想要那么高度数，就相当于一股热流，是很明显的感觉从嗓子一直下去的。 但是很滑顺，说真心话，真的很滑顺。我也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当时拍之前我是有这个 有心理准备， 有点心理 以为自个儿会喷火是吧？ 对，没有，下去的非常的快，而且 咱是不是想这是悠着酒精啊，还是怎么着？反正不是很上头。你们我这个酒量，你们都是有数的，是不是？ 没数。 那是还没 到，这里边就是我有数。 对， 你们都 没数。你现在你自打干了六个北冰洋，你现在也没数了，这。 他是见证不到别人有没有数的时候就倒下 了。哎，那老茶头是相当于 老茶头不一样，老茶头它是这个熟普洱，它不是里头卧堆发酵吗？ 啊，它只有熟普洱有老茶头是吗？ 目前是这么个概念，它是当然不久的将来什么都会有的，这是我们茶界的一个现象，就借鉴。 你们茶界这么高级 这说起来很惭愧啊。这个比如说吧，这个堆头嘛，就像咱们的这个桌子这么大，真差不多有这么多。它这一堆起来以后呢，它不就分上下吗？其实这茶头是在下边，是在下边，它是比较板结的这一层，就是结块了。哎，我这么跟你说吧，以你这个理解能力，跟锅巴似的，这你懂了没？ 你等一下，我不纠结于茶头是，他刚才说了句什么话？ 就 他说你的理解能力差。 哎，对， 他差字是你补出来的。 哎呦，你刚才那句话还不递他说那句话呢？ 就是让你，就是你熟悉的领域解释你陌生的问题嘛，对不对？ 嗯， 就是锅巴。 它锅巴好吃啊， 锅巴糊了不也不行吗？ 哦，那是糊锅巴。 是，所以它就有个把控的问题。 明白了 啊，就这么个意思。你看明白了是不是？ 这我要再不明白， 没有，我理解啊。小熊呢，一开始以为那个茶头啊，就是 原浆， 相当于最顶的。 对对对，就这意思。 最好的 是， 还是你们俩认识时间长？ 哎，他不觉得 是 底下的， 是，要底下的相当于茶尾吗？ 对吧？ 是吧？ 嘿，有点意思， 对吧？所以说你们做茶的还真是挺奇怪的。 是，我们 明明他在底下， 对， 是非得 什么都往好了说。 是茶头，你想我们说的蒸那叫什么来着？原浆那头是吧？然后呢，包括什么那个我们烹饪界美食界对吧？ 烹饪 汤头，汤 对， 好的都是掉出来的，是不是？那叫头， 对， 是吧？我们 您这都属于垃圾了， 您这 说是头 不能，对，您这都属于最底下的， 对，咔嘣咔嘣出来， 是， 其实是一种副产品吧。咱们说最美化的说法就是一种副产品， 所以以后别拿我们的锅巴做类比，你知道吗？锅巴还是很好吃的， 那倒是， 那我明白了，现在只有普洱茶有。 哎，人家问的是能常喝是吧？ 是，我不建议，就 不建议常喝。 大厂还好，小厂是差点意思。 哎，这点儿他一说大厂，我老想起来大厂那牛肉肥牛。 你这知识储备就是在这儿多。 那这头茶不是它茶头，那是会不会很便宜啊？ 哎呦，现在好也贵着呢。 你看看他们茶界 啊，好也贵着呢。说来惭愧啊，别给吵起来了。 好吧， 啊，要说便宜你来二斤， 好吧， 啊， 茶界真够差劲的， 是 啊，不也不能一概而论， 啊，也分人是吧？ 对， 好，这板砖说了，说，哎，今天这个六宝啊，原来没喝过，但是我已经抢到了，喝这个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比如说怎么保存啊？投茶量多少啊？水温是什么呀？ 保存是你要不打开这么存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打开以后您家里有茶叶罐没有啊？您搁进去不就更方便于您储存了吗？水温的话是百度水，投茶比例的话是1:30啊。我是不回答完这位朋友的问题，我说漏下的，你提醒我啊。 今天是散茶还是 散茶、哦、六宝茶都是压篓，是篓装茶，它有一个压制的过程，压上点劲儿，但是它其实是散的状态吧，就说是 你好多学生都来，不是，你们要问问题的话，不在 课 上问。 上去我也 在。你上这课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说节目带点流量多不容易。 是因为他们班的同学太多， 是吧？ 是。 哎呦，真是这个。 就是比如他一上课的时候，那大家要都发问，他可能 回答不。可是同学们都问了，我们的听众怎么办呢？ 啊，是 听众，这不也是听众吗？像你这话说的。 同学们，你们的问题留到课堂上去问，好吧？ 是。你看人家哈、啊、什么 Cat 呀Tina 呀都说了，都是肥子，六六粉不是敌敌畏 啊， 六六粉呢就是一种白色粉末，我小时候呢经常把它就撒在那个门缝啊，那个潮湿的地方， 就也是驱虫的对吧、 啊、驱虫的。他说敌敌畏呢是要浇上水以后就是让它稀释。稀释完了以后喷蚊子的。 哦、 啊、其实就是一种是液态的还一种粉状的吧。 就是砒霜呗。 不，又不一样，别解释，这越解释越乱了，好吧？ 以诚待人说了， 高沫什么时候能买啊？ 谁虚给这事儿的？ 没有啊， 不是，人家问了，说哪能买得到， 哪能 什么季节有卖的？ 哦，是这么个意思。 哎， 那个来，王老师， 你得随时跟你熟识的茶行聊， 嗯， 因为像高沫不一定随时都有， 高沫要随时都能有，你说他得多赔？ 那当然了，哎，但是现在有的好高沫卖的可比我买那茶贵多了。 我告诉你，喝高沫一定不是因为为省钱，他就是要这口。 哎、是是， 哎，这个是北京人饮茶的一个特色，他因为要的比较浓， 嗯 啊，或者比较浓艳吧，他就要喝这高沫。什么叫高沫？是高级茉莉花茶的碎茶。 嗯， 你低等级的还不叫高沫，那叫茶土，它有差别。茶土跟高沫可是两码事。高沫一定是等级比较好的这个茉莉花茶，在搬运包括在分装的过程之中，它一定会有一定的破损嘛，因为它那个含水量太低了，那最后瞪下来或者煞下来这部分就叫了高沫。礼前这部分呢，就跟那个饭馆里那净菜差不多，那不是卖的。以前那饭馆里老饭庄不都有这净菜吗？上了一菜，说您看您今儿带堂客了，给您来个菜，三不沾不就这路子的东西吗？ 嗯， 道理是一样的。 嗯， 这个高沫也是一样，这有点联络感情的产物。 嗯， 您老在这儿买茶叶，我们这儿瞪出点高沫来，有个二两就了不地了。你这二两高沫，这大好几十斤茶往出瞪啊。 对， 你他才能瞪得出这么多来。 对， 给您留着的，您看，哎，这是这么个意思。它这种高档的，它不是一种低档的项目。 就跟我不是说我前一段时间看我那朋友写那个书嘛，然后那书里头说的，但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啊， 嗯， 现在是完全不会有了。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小熊饭庄， 嗯， 小胖饭庄都是做东西南北菜，但是有可能会有剩的呢，他就开始做遮罗，就是把这些剩的哗哗哗哗哗一遮，遮完了以后留下来了，然后 去花花大饭店买， 不，然后就专门把这套东西啊拿到一个地方，然后你可以在那儿花一笔钱，在那儿吃这个遮罗里头东西。 哦， 就相当于这有东家饭馆的、西家饭馆的都有， 哦， 都放这里， 哦， 你交一部分很少的钱，你就吃这个剩的。 嗯， 哦， 当然现在 就跟这个高沫意思差不多 ， 哎， 我觉得差挺多的。 好吧， 说看破不说破啊，这 能不说破吗？ 你们茶界有没有？因为现在你刚刚说了啊，高沫有的比那个正经茉莉花还贵呢哈。 嗯， 有没有把那茉莉花故意弄成沫的当高沫卖的呢？ 那不至于，没这么想不开的， 哦， 还是有差距的。 哦 啊，你看今年我在这个，这是在哪儿？北京展览馆， 嗯， 北京展览馆的这回的茶博会上， 嗯， 还专门看见，嗯，这个咱们某老字号还现场卖来着 高沫 啊，二两一包，二两一包。 贵吗？ 不是很贵，好像也不是很贵，但是它可能也是卖完就没有啊。 嗯， 它也是一种在现场的一种活动吧，就算是， 啊，类似于促销吧。 嗯， 或者说吸引客户。 对对对，因为它可能门店反而没有，它可能留点了， 嗯， 人家说参加茶博会了，您都到现场了，为什么呢？ 嗯， 对不对？为什么不在你的门店呢？它有这么一个， 嗯， 趣味性吧，我是这么体会啊。他专门找一个人在那儿吆喝着还卖呢。 好，这样咱一会儿回答一下行走于天地间的问题。他说我这到底是什么茶呀？发了好多图片， 嗯， 多宝宝来看一下。 好 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多宝宝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茶。 嘿，这俩斗大的字儿写的白茶。这朋友自己也喊我了，一沏入了一看，连汤色带叶底， 嗯， 带味道，绿茶味儿的呢， 嗯。 没错，这就是绿茶，叫白茶是绿茶，听着有点绕，其实不绕。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安吉白茶、溧阳的还有天目湖白茶，它都是绿茶的种类。但是您看您那个颜色，您这位还挺会拍照片的啊，它拍出来挺好看，它是嫩黄色的， 嗯， 因为它这个不跑光，就基本上不偏色。 对，华为拍出来都这样。 什么东西 啊？没事你接着说 啊。反正我拍的怎么不这样呢？是不是 手机不一样？ 哎，我拍的没人好。这个您看的颜色，它比一般的绿茶呀要更黄嫩一点，更偏黄色一点，它就比较细嫩。那么这一类绿茶当时就叫做白茶，其实是绿茶，比较白的绿茶，咱这么理解吧。 嗯， 比较白的绿茶还是白茶，天目湖的。 嗯， 天目湖。 对，所以你刚才一说白茶，我当时就想到天目湖的叫白茶，但是其实是绿茶。 哎，除了有鱼头，还有白茶啊。 好好好好好。来，我们也要谢谢更多的朋友都说了哈，的各种 关于六六粉的事。 是的，是的啊，那些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实际上我不说嘛，功效都是一样 啊， 功效一样啊。这位俊杰他说了，古树红茶怎么样？ 啊，古树红茶是云南的啊，这滇红的一个品种，原来就叫滇红。这二年呢，做的用料又变好，拿这个所谓的古树茶的原料去做，做这个红滇红的工艺。就是这么一个茶，那这种茶比一般的茶呢，就第一个是那种甜薯香的感觉更明显一点。什么叫甜薯香啊？就烤白薯那味儿，哎，那个，哎，对对对，尤其是烤白薯，烤完了以后那糖心儿啊，流出那个甜汤儿，滴的那炉子上就一起来，那味儿就正好是这么一个甜薯香啊。它背过去了都要， 是它饿的不行 啊，是是是，很诱人。再有一个呢，就是比较浓。确实口感比较浓，这是云南茶青的底子所决定的，它就是要比一般的红茶浓烈一点。嗯 嗯，这个雨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器具，说是蒸茶器啊，玻璃的，说是这蒸茶器啊特别适合去蒸或者是煮这个黑茶，说是真的吗？ 是是是，挺好用的。现在这也是一种科技啊，算是一种科技。我看这都是从餐具上就是演变过来的一类吧，这挺好，这不是一种借鉴吗？ 我倒觉得可能是从 咖啡 上 啊，那是肯定是有这种考虑的。对，比如说煮咖啡啊，当时包括萃取咖啡的一些机器上。 哎，现在有好多这种黑科技特别好玩儿。就是我前两天看他们拿了一个那个搅，就相当于搅拌棒似的，但是比那个搅拌棒呢又更小一点。它有什么功能呢？就你哪怕你拿一瓶常温的矿泉水，然后你再放那个茶叶进去，你就随便放什么茶进去，然后你把那个搅拌棒给它放到里头，大概十秒钟的时间，然后这杯茶出来的口感就跟你用热水泡过的是一样一样的 啊。 特别好玩，尤其是对于一些难泡出来，比如短时间难泡，像普洱茶呀、黑茶，就是普洱茶六宝，就是黑茶类的，什么都是这样的，就是把那小棒给它一放进去，稍微十秒钟，然后你用的是矿泉水，我用的常温矿泉水，喝进去就跟你热水泡出来的口感是一样的。 那不是热得快？ 就是那个黑科技，它是通过搅拌的原理 哦， 它是搅拌， 对， 哎，特别有意思。 哦、 然后还有 水是热的吗？ 水是常温的呀，矿泉水常温的呀，然后喝到嘴里的那个也是那种就是常温那种的，但是茶的那种口感就像用热水泡的那种。 回来你舔舔那棒有没有味儿？ 没有， 说不定是那棒上的。 没有，就是那种黑科技嘛。 啊、 真敢说棒要烫怎么办？ 哎，我觉得特别 都说不是热得快， 特别好玩。 哎呀，天哪、哦！那你说的这个一定是高科技。 是， 我想说的这个肯定就不是高科技。我那天去我一朋友家，然后他跟我说，他说：“维子，咱们吃饺子。”啊？我说：“吃饺子。”我说我包可慢啊，我说你会擀皮儿吗？他说不，这些你都不用管，我新买了一机器啊，花多少多少钱，然后咱们俩只要和馅儿就行啊，然后让家里人其他人都歇了。哎，他那机器，你的擀皮儿包皮儿那机器都有。 对，就是这种。 是啊，当时我天哪。 那包呢？ 机器包。真的机器 包。出来之后它是有那个花的还是那种直接摁的，就是挤的还是。 不，三指。像手捏的一样，啪，三指的，从那突突突突突突出，真的。当时我都想，哎，这个不错，嘿。 怎么样啊？味道？ 哎，味道还没问题。 馅儿他们自己和的呀。 馅儿是自己和的、 但是它不散了。问题是 不，最大的问题是你得看煮的时候是不是擀皮儿。 对呀、 啊，没有，挺好的，真的。 哟，那不错呀、 啊。啊，不错。 就现在好多这种，就是而且还 见过有包包子的。而且 包包子很 多，18个褶， 包包子很多，就是包包子的，包括煎包子的、然后这些都有很多了。现在还有那种比如一体机，就是现在很多那个餐厅他们自己研发那种，就是你把那个配料全部都放进去，然后摁一个钮、但是这几年前就有了，夸出来一盘菜、 就料理机吗？ 就是 就这种，就以后厨房不用人。 最关键炒出来还不错嘞。 嗯， 真的吗？ 真的炒出来还不错嘞。 因为他把调料包和配料什么全准备好了， 对对对， 就你把调料包、配料全部倒进去了，摁一个钮，然后他就出来一盘菜。 真的，就以前我小的时候，不是西单那边有卖那个所谓烤鸡。啊，其实这就 香妃烤鸡 啊，就类似吧，但是它是不是叫那名不知道，就是在超市里头你经常能看到 啊，那不是， 然后那个铁架子上的挂着那鸡，往上转的，转完了以后，哎呦，你就在边上看特香。当时我想，家里应该买一这个，也买个鸡在那上头一挂，转它一下，我回家就能直接撕着吃。 那可不止一只鸡啊，你瞧一眼，那上面好多呢。 咱能买的 就弄个小型的，对吧？ 对吧？应该挺好的吧？嗯、 现在人家也有了， 嗯， 有的那个烤箱中间就 直接一根棍儿， 对、 嗯， 有一根棍儿是可以转的， 转的那种、 哦。 对， 就现在那种烤箱完全可以，你给它放进去之后，然后你就走你的，回来之后它好了。 哥现在还停留在家用电器都是微波炉的阶 段，微波炉，对对对， 微波炉也会转呢。 哎，现在微波炉也有高科技的，兼具烤的功能的那种。 啊，真的吗？ 真的，就是面包什么，它叫微波炉，但是它其实是微波加烤的一体， 嗯， 而且是光波的那种。 嗯， 哎呀，太复杂了，你也不太明白。但是总之呢，它就可以当烤箱用。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吧，这是呼吸上说了，说念念我的啊，半手壶和这个就是半手工壶和机车壶有什么区别呢？不都是靠模具吗？啊，大家都很抵触机车壶，为什么呢？ 机车壶 啊， 不是摩托车那个机车哈，它是这样啊，全手跟半手都是可以理解的，机车壶是不太正常的。 嗯， 它违背了自然壶基本的一个制作规律。 嗯， 自然壶是没法做灌浆，或者是这个一次成型的。 嗯， 所以其实叫半手工壶，它仍然全部用的是手工，它只是加了一个模具的辅助，就是说一个工具。但是您讲那个机车壶它就不一样了，它其实是改变了泥料的性质。 嗯， 我也头一次听这词儿啊，我当我是揣测，我知道您说的是什么东西、 嗯、 啊，我带我们说灌浆的这意思，好吧？ 好吧， 嗯， 今天咱们关于茶就聊到这儿吧，好不好？ 好 啊，非常感谢多宝宝的分享， 哎，谢谢大家， 哎，感谢，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怎么不谢？我是熊丽， 追红了桃花，多杰呢？你这不算播出去啊，再来一遍，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 明儿见喽。你总敢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照顾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对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下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别凉水，追过玉门关，追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追走了河水，追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到夏天别凉水，你可以带来几千的玫瑰，能否守住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归，